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42面，442面第七行，从实力看起啊，实力，实力者，如来真的实相之智，了达一切无能坏、无能胜，故名为力啊。详见第46品舍利注啊，46品呢还在后面。这个地方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如来果地上有10种特殊的能力啊，我们一般人没有。声闻缘觉菩萨也没有啊，都达不到啊如来的境界。菩萨也有实力，跟佛的实力比差很多。这是证得究竟圆满的实相之智啊，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它起的作用，了达一切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无能坏，我们应当啊，要能体会到。一切法性空相有，性是真空，相是幻有，有而非有，真空不空，所以无能坏啊，就是说没有任何能力啊能把它破坏。第二呢，无能胜，胜是超胜，这意思是一切法平等，一切法也如，我们必须要理解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啊，在《菩萨住胎经》里都说的这两句话了，你才能体会的。下面把10种力的名相啊列出来了。第一，知是处非处之理，什么是是处，什么是非处啊？处是处所，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确实是史无前例啊！过去几千年没这个现象，现在我们遇到了，所以多少人想找一个安全居住的环境，到哪里去找？能找到吗？如果你有福报，无论住什么地方都安全。要是没有福报，找什么地方都不安全。那么由此可知，事处真正的事处，是善心的。那非处呢，就是不善心的。有心必定有行啊，身口意三业是相连的，是分不开的啊。有心当然就有行动，所以心行善就是善处，善处里头又有真善处，有假善处。啊，真善处里头又有永恒的善处，有一时的善处，不一样啊。如来他全知道啊，啊，究竟圆满的善处是常寂光啊。常寂光里头，身土也如啊，法性身跟法性土是一，不是二。那真的究竟坚固，确实无能坏，无能生啊，没有能超生。啊，其次也是事处，不是非处，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只差无始无明习气为断尽，除此以外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这是真正的事处啊。正得法身了啊，破无明正法身。这是事处啊，那十法界都是非处啊。我们修道，如果是把目标定在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啊，十法界里面的佛都算是非处，错了啊！小乘以为是处，大乘知道不是是处 对六道贪念的凡夫，念念希望享受的人天福报，他们修善积德，目标是升天。他不知道天没出六道轮回啊，寿命终了啊，还是堕落。所以在六道里面，三恶道是废除，三善道是世俗。啊，在三善道里面，色界无色界是世俗，人天是废除。每一个阶层都有世俗，都有废除。啊，佛对于这些事情，性相离世因果圆满的通达明了啊，这叫知是处非处之理啊。那么通常说，行善决定的福报，造恶呢决定是恶果。我们平常讲，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都是是处非处之理。我们听佛讲经说法，真听明白了，听懂了，事处应当加紧努力学习，非处应当把它写得干干净净，这是真佛弟子啊。啊，那我们就晓得，是善是是，是恶是非，啊，六度是是，六弊是非，应该断的要断，应该放下的要放下啊。说到究竟之处，给诸位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求生净土，这绝对是处啊。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你就真的是废处了，你错了。别的法门不是不好啊，要常时熏修，现在时间太短了，来不及了，不能不放下啊。事出世间一切缘都不可以攀了，全放下一心一意，回归一句阿弥陀佛，你就对了。 啊，在这一生当中，随时可以走。啊，弥陀肯定随时来接引，这就是了，完全对了。第二，至三世业报里，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你造什么样的业，你就有什么样的果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一切众生心有所念，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何况是佛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啊，为什么？自信起用，法界虚空界的离体是一个。啊，真如自信啊，自信能生万法，跟万法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讲分分秒秒，这个时间还太长太长了。实际状况真实不可思议。啊，极其微细的念头才动，十方世界这个信息都收到了。啊，果报不是别人安排的，实在讲，与佛菩萨不相干，与天神不相干。与鬼神不相干，果报从哪来？果报是自己的业力的成就啊！像我们前面读的《往生论》上讲，西方世界一真庄严，29种庄严，29种成就，自然。啊，你起心动念是因，啊，果报是自然现前，所以说自作自受啊。啊，有人怀疑，因为听说地狱很多。无量无边，怎么会这么多？一念地狱的心，就现一个地狱。你有多少地狱心，就现多少地狱。那个念头没止境啊。所以地狱没止境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不动了，设法界一真庄严没有了，心动它就有，你能看到啊，它存在，心不动了却没有了。确实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你按钮一打开它有了，你不打开它没有啊，它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它有也不是真的有，这是事实真相。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菩提道上就没有怀疑，没有障碍了啊，一帆风顺了。所以业是后动，身口意的后动不能不精神，决定不能造恶业，自作自受啊！啊，尤其不能给社会大众啊做坏样子，那个罪过可重了。啊，学你的人越多，你的罪就越重。啊，你堕无间地狱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出来第一个业因是你已经有回心转意，你有一点觉悟了，知道自己错了啊，你有机会出来。啊，自己虽然知道错了，受害的人还继续在受害，这种状况之下，你出不来。必须等到受你伤害的那些人渐渐复苏了啊，他的健康啊渐渐恢复正常了，这外在的条件，内里面忏悔，外在条件必须跟你配合，你才能出来这个里头意思，深广无尽啊！啊，所以每一种力这十条都叫智力，它是真实智慧。世尊在经经典上显示如来十种智慧。成就的力量啊，现在讲是能量啊，这个能量能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三世过去造的业因，今世受报；今世造的业因，来世受报。啊，或者是后世受报。啊，什么时候受报呢？在语言不同。 你造的有因，因遇到缘就起现行，那就叫受报啊，叫因缘果报啊。啊，不能不谨慎的，任何一个人都逃不了。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啊，杀害灵性大的那些众生，往往现世报应啊，非常快速。史书里面有记载，现前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你就能看到很多的案例啊，这一点都不假了。第三，之助产解脱之理啊，有一种智慧，有这个智慧，禅非常复杂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修行的方法，啊，都能够得禅定。都能够得到禅定当中的受用，叫解脱。佛法重视禅定，世间也有不少宗教的教派对禅定非常重视啊，认真在学习啊，禅定里面的境界禅定里面的智慧的相，如来清楚啊，解脱也分很多很多层次啊，解除一桩还有一桩，谚语所谓心有千千结，那个结就是结缚烦恼，一个一个解开啊，一桩一桩的脱离，你到什么时候把你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解脱了，啊，见思烦恼解开，你就脱离六道轮回啊，我们能够把恶的念头 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接触了，真放下了。你就永远不堕三恶道啊！真正把它接触了，能够把见思烦恼接触了，你超越六道轮回，不再受轮回的苦报了。轮回没有了，不见了啊！你能把尘沙烦恼解除了，你就脱离四圣法界下面两个位置，阿罗汉跟辟支佛，你从这里得解脱了。如果你再努力，把尘沙无明也解除了，恭喜你，你永远脱离十法界了。这是禅定解脱。佛懂得，所以称佛为大医王。无论你有什么毛病，你见了佛，佛都有办法帮助你。真正是药到病除啊！帮助你解脱生死之苦。生死是一切苦的根本。第四，知诸根胜劣之意。这里诸根，这是讲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哪一个根灵敏？哪一个根比较迟钝？佛知道，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知道这个才能教化众生，教学契机。知道道理，就能够切理。知道众生的根性，就契机，这个教学就能得到殊胜的成就。所以一个好老师不容易不知道众生根性，你怎么教？你的教学是失败的。现在人用考试的方法来测验， 准不准确呢？不能说不准，也不能说完全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了。用今天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测验到什么呢？知识。测不出智慧，智慧跟知识两桩事情。今天社会出了问题，真正原因在哪里？智慧失掉了，人没智慧，全凭自己的妄想妄作。古人说的胡作妄为，把事情做错了。带来的恶果，所以知一切众生的六根胜利是非常重要。谁能知呢？凡夫非常困难啊。古人有一句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他你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佛菩萨知道。知道根的胜利好久了。第五，知种种解之理。这也是讲的众生的根性。解是他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几成这一种的善巧方便。这个世间确实有上上根人，所谓的一闻千悟。听到一句佛在经上一字一句，他就能够通达全部的经义。这悟性高啊，业务一切都忘了，不学就会了。 但是这种人少，不多见。古时候这种人就有。啊，传递信息还是不相同啊。有人每天学的很多，有人一两个月没进步，原因总在语言不同，所以佛法是语言生法了。啊，语言关系一个人成功失败。现前我们的语言无比的殊胜，遇到了大臣敬重，遇到了一生待业往生成就的法门，真正称得上无上大法了，一生圆满成就。关键还是在善根福德，有善根，肯修福德，得度了。没有善根，没有佛陀，佛陀现在认真努力修学还来得及啊。要知道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佛从来没忘人，所以《金刚经》上说如来无语，他说话本住五个原则。啊，第一个真语，绝对没有虚假，如语，所说的话跟事实真相决定相应。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上上根人，佛对他讲上上乘法，那就是花开见佛。对下下根人跟他讲上法， 他不懂，他不能理解，他得不到受用。啊，要应他的机，啊，下下跟人讲下下之法，他才受用。啊，下下之法是什么呢？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修十善得福，造十恶就有灾祸，这人好懂啊，很容易接受。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啊，应机而说。第五啊，知种种解，这个解，我们现在讲理解，跟前面的解脱不一样。解脱是从果上讲的，啊，这个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看书看懂了，听讲啊，听明白了。啊，这种能力，十法界里面的众生，个个不相同啊！最明显的是从翻译上来看，很少能把翻译照他的原来的意思完全翻出来，这几乎非常困难啊！翻译能够保持原本意思一半，那就很难的。翻到六成七成就非常稀有，啊，这是普遍的现象，这是当前的事实，啊，那这么说来，佛经在中国的翻译能靠得住吗？我们拿古文，古文观止，里面随便抽一篇出来，让这些通达文言文的把它翻成白话文，一百个人翻一百个样子，绝对不会有两个人翻的完全相同。啊，这就让我们明了啊。解种种解啊，个人理解不一样，个人自己理解天天不一样，昨天理解的今天跟昨天理解的不一样啊，那明天再要又有新的理解，所以解有种种啊，如来的智慧全都明了，没有一样啊不了解的啊。第六种呢，智种种戒之理， 戒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类别。啊，易经上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自然现象。兴趣相投的人，他总会聚在一起。兴趣不相同的人，他们合不起来，合不拢来。万物也如是啊。啊，你看树木花草。啊，不要去看人工栽培。那是人力的支配大了，你看野生的，它也是一群一群。啊，这一片是杉树，你就看一大片全是杉树。啊，那一片杉是松树，全是松树。啊，那是自然的，不是人工在那里种植的。啊，这可以说这是信德的流露啊。佛知道。啊，每一个众生他的类别。他是声闻这一类的。还是菩萨这一类的。是全教菩萨还是实教菩萨，这佛都知道啊。啊，所以你遇到佛，佛教你真正是究竟圆满的契机切理。啊，跟佛学习。决定不会枯燥无味，一定得到法喜充满啊，福气气。那教给你东西，你能理解，而且你能够深入理解，你得受用，呀，法喜充满了。啊，为什么？跟你叙事有密切关系。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这一生又碰到了，就觉得很熟悉，就觉得不困难。过去生中没有学过的，第一次碰到，那就有相当困难。啊，这是种离善教啊。具足是这是种离普度众生啊。啊，第七，知一切智道处之理。一切众生所学的所造的种种也不同，啊，智处呢，就是他到达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说出，它必定感得的果报， 啊，修因一定感果。佛知道啊，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所修学的，得报是缘啊，每一个人阿赖也是的，业系种子无量无边的，无穷无尽的。佛在经上讲得好，如果这些业系种子要是有体积的话啊，这个体积哪怕再小，小到像现在的粒子那么大，佛说变法界虚空界都容纳不下，真的吗？真的。要知道我们每一秒钟起多少个念头，弥勒菩萨跟我们说的1600兆啊，一秒钟啊，那你一天起多少？你一年起多少？你这一辈子起多少？还有上一辈子？过去无始啊，生生世世啊，佛讲这个话一点都不假了。这么多的业系种子，每一个业系种子语言都有报，受报的时候有造业，业系种子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你说多可怕？止不住啊！啊，真正修行人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来修学，他知止，他懂得这个道理啊，知道我们的心要像止水一样，要干净，要不动。那这就是讲修行功夫了，这三昧呀，定功啊，定在一处啊，啊，不让它造业。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就是无量寿经的经题，定在清净上，定在平等上，定在觉而不迷上，这是总原则，总纲领啊，觉真经。啊，觉真经虽然是三个，它三个关系很密切，一个得到了，三个全得到了。啊，觉悟的人哪有不正，哪有不定？不正不定怎么会觉悟啊？啊，心地清净的人一定有定，定其作用一定是慧，一定是觉。所以 这是一二三，三二一。你修一个，三个都得到。所以，诸佛如来祖师大德教我们止于一处，至心一处，非常正确。这是真实话，这不是假话。啊，那我们今天就应当把意念呢完全放在阿弥陀佛上，目标锁定在极乐世界，啊，一心一意，我就求生净土。这一本《无量寿经》，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离世因果的说明书啊。我们读了之后，对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指掌啊。啊，知道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介绍给法界众生，啊，究竟成道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简单、容易、稳当，快速，成就无比殊胜啊。人人都能修，人人都能成就，那为什么不修呢？第八，知天眼无碍之力。天眼的能力大小也是个人不相同，佛都知道啊。佛都能够看到，第九啊，知续命无漏之力，啊，续命是众生，六道众生啊，生生世世。你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种种造作，种种果报，佛都看到了，都听到了， 多明白，漏尽是烦恼断尽，啊，见思烦恼断尽，见惑断尽的，真消尘出果；思惑断尽的，真四果罗汉。尘沙烦恼尽了，知道你真的菩萨果位。啊，无明放下了，知道你证到如来的果位。啊，可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你住十八土，啊，你得到的是法性身、法性土，啊，我们称它为一真法界。这个法界是平等的，啊，每个人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自然平等的。啊，可是每一个人呢，俗断习气。多少不一样，啊，习气比较多一点的，摄住摄行；比较薄一点的，摄地。这个里面。菩萨的戒位太微细了，一般人决定看不出来。啊，如来清清楚楚，你还有几分习气没断？佛知道啊。啊，这是知虚命无漏知。最后一条，知永断习气之理，看到真觉菩萨把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断了，他正妙就过位了。啊，从等觉向上提升到妙觉位了。啊，谁知道？我知道，他自己知道。啊，妙觉果位的人知道，与他同等的人知道。十地以下不知道啊，这十种叫舍利，啊，是为舍利。下面讲啊，无所谓，有四种，大乘经教的常说。四无为，啊，无为者，又云无所谓，啊，没有畏惧。佛于大众中说法，泰然无为之德也。 诸佛菩萨在大众当中讲经说法教学啊，态度自然，没有畏惧啊，不怕人提问，提问答不上来，这就难看了，畏惧从这来的啊，任何提问他都对答如流，没有一个问题把他难倒，这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没有人故意刁难他？有，很多。住在小乘经上就能看到。你放牛经，释迦牟尼佛没放过牛啊。那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我放牛，牛应该怎么照顾，怎么能把它照顾好，他就跟你说，那样样都知道。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些人不相信如来有一切智，什么都懂，不相信，故意找一些麻烦来考试他，来考验他。啊，佛陀跟你讲的头头是道，让你心服口服。啊，那么这个有四种，啊，叫四无为。第一个。一切智啊，无所谓。佛于大众中名也，国为一切智人，而无为心。这是一般人不敢讲的，连孔老夫子也不敢讲。啊，孔老夫子大夫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来问我，我知道的我跟你讲，我不知道的我告诉你，这个我没学过。啊，哪一个人敢讲他是一切知？只有佛敢讲。啊，这个佛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就是真佛，舍利四无畏，他有没有真的？真的了，初住菩萨就真的了。所以在十法界里面度化众生，他真的是无所谓。他不学的东西他都会，为什么？他明心见性，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见性，一切法自然就全都通达了。啊，无论你问什么，没有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我们知道啊，他求学，19岁离开家庭，清净。当代的这一些大德啊，大师大德 宗教的、学术界的都亲近过12年，12年能把东西通通学尽吗？不可能，学一辈子也不可能。啊，像现在的大学，每一个科系你就念4年，10个科系就40年，有没有100个科系啊？那100科系不要念400年吗？你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你不去读，你就不知道。啊，读了未必能完全知道。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真难啊。这些诸佛菩萨，他不需要学。他所要的是静心，是开发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要的是这个东西啊。啊，见性了，那就是一切之人了。不见性，世间圣人都做不到。啊，所以佛门里面称圣人，明心见性才称之为大圣。四国罗汉是小圣，只是脱离六道轮回。没信心，啊，明心见性才真正是大圣。啊，称他们为菩萨摩诃萨。啊，慧能大师见性在中国。六祖坛经给我们做了印证，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学过经教，啊，见性之后他居然有能力解释一切经。你念给他听，哪个地方不懂，哪里怀疑，他会详详细细讲给你听。这个例子在中国出现的。这样的人很多，用他来做代表。五灯会员里面1700个人，他们的智慧能力跟慧能大师是平等的。啊，还有景德传灯录里头，啊，教下大开圆觉，念佛礼业心不乱，都是这个境界啊，同一个级别，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啊。啊，中国古人读书跟现在人不一样，现在人求知识，古人求智慧。 啊，智慧能成就一切智，知识不能。这是你没有学的，所谓各行如各山，它不能贯通，智慧能通。这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全通。啊，这是东西方。学习的方法、理念、目标、效果不相同的地方啊，第二是漏尽无所谓。佛与大乘中名言：“我断尽一切烦恼，而无为心。”这是真的。此地讲的佛，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初度以上，分真即佛，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三大类的烦恼，无明烦恼是起心动念。尘沙烦恼是分别，见思烦恼是执着。我们把大乘跟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合起来，就很容易懂得。这个菩萨，他把这三样东西统统放下了，也就是说，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烦恼断尽了。无始无明，习气本来是，一真法界本来是，真断尽。在这个地方顺便我给大家报告，因为在乱世我相信很多人常常听到某人呢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是什么佛再来的，不是真的。在中国过去，所以真人不露相啊，露相不是真人啊。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他还在人间没有入半涅槃，这不是真的。真的身份一暴露，怎么样呢？他就圆寂了，就走了，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永明延寿大师身份暴露了，他就走了。不带和尚，他自己宣布的。他是弥勒菩萨再来，宣布完了之后，他就入半涅槃了，就走了。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听到很多这个传言，他什么菩萨再来的，他为什么不走？我们要明了， 我们说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有多少？无量无边啊。他是哪个观音菩萨？不是一个人啊。那如果说某某某观世音菩萨，这个可以，那只他一个人。如果单单只受观音菩萨，人数可太多了。凡是修学这个法门的，都叫观音菩萨。啊，修学地藏法门的，都叫地藏菩萨。修学普贤法门的，都叫普贤菩萨。啊，菩萨级别有多少个呢？51个等级，他是哪个年级的？普贤菩萨。啊，有初信位的普贤菩萨，有实信位的普贤菩萨。啊，有初住普贤菩萨，有初行普贤菩萨，有初回向、初地普贤菩萨，他是哪一个等级的？我们就明了了，就不会感觉到奇怪了。啊，我们今天学的是什么法门呢？我们学无量寿啊。我们学阿弥陀佛了，凡是学阿弥陀佛人全是阿弥陀佛。你得学得像啊。啊，我们现在想学得不像。啊，我们现在在班级，在哪个班级？我们在预备班，一年级还没达到。我们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预备班、预科。啊，为什么呢？我们88品见惑断了，我们才上阿弥陀佛这个班一年级。但华严经摆在那里吗？51个年级吗？实信。我们把它比喻作小学，实心是小学，摄住中学，啊，初中摄住，啊，摄行高中，摄回向大学，摄地研究所，啊，等觉博士班，我们用这个来比喻，你就好懂了。我们学的科目是什么呢？是阿弥陀佛。你是哪一个等级、哪一班的阿弥陀佛？我跟大家这样解释，你就都明白了。啊，阿弥陀佛是什么心？我们常常勉励同学，啊，教导你啊，同学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东风禅师在系列法师上说的，真话了，不是假话了。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都是说真话了。啊，这是诸佛菩萨顺真谛说法，啊，不是俗谛，随顺真谛。啊，我们用这种这个理念来解释 就讲通了，就一点都不稀奇了。啊，他不是，他学的这个菩萨，他不是等觉菩萨。啊，那很多呢，都像我们在预备班上学学生，就是幼儿园一年级还没上，幼儿园也有大班、小班、中班，你是哪个班上的菩萨？这个不能不懂啊！学阿弥陀佛的人多，要把这一部经48愿要落实啊！32品我们还没讲，还没念到。32到37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律。啊，完全讲因果，里面讲的是无界十善，讲得很详细。啊，我们把它落实，要做到，那是阿弥陀佛的心，戒是心啊，48愿是愿啊，阿弥陀佛的心，真正慈悲到极处。只有一个理念，前面读过，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也就是这个心成就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佛果。不思议境界，啊，那我们再听到别人说这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佛再来的，我们就用平常心看待了，正确了，知道什么呢？他是，我也是，你也是，没有一个不是，人人都是啊，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释迦牟尼佛讲的啊。那你是什么佛？是哪一尊佛？你学哪一尊佛，你就是哪一尊佛啊。你学释迦牟尼，你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学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学药师如来，你就是药师佛。啊，那因为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都赞叹，十方诸佛都介绍，所以学阿弥陀佛的人特多。啊，阿弥陀佛周边世界，佛性遍一切处，佛的愿遍一切处，佛的神通道理遍一切处。啊，祖师大德教导我们，我们发真心切愿，一心称念，就有能力摄取阿弥陀佛 无量功德呢，变成自己的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难啊！不但决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高啊！应当是，这是说断烦恼啊，烦恼习气一定要放下啊，放下，我们才能够深入经藏。经藏就这一本《无量寿经》，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就这一本。第三，说障道无所谓。佛于大众中说惑业等诸障法而无异。障道，障是障碍呀。哪些是障碍？迷惑是障碍，造业是障碍啊！惑就是无明啊，业呢，分别执着都是业啊，业是造作啊。正在造作的时候是思，我们称它为思。造作完了之后，称它为业。啊，业是果报的第一个因。啊，佛能把这一桩事情讲清楚。无明障道，障什么？障碍你开悟。是障碍你修行。啊，无明是没智慧呀、啊！啊，障碍你修行啊！障碍你得定啊，就得清净心啊！啊，障碍你证果。在念佛的人是念佛法门呢，障碍你往生。这个东西麻不麻烦？所以念佛人一定要求智慧啊，修行要跟经教密切配合。经教里告诉我们，我们得做到才行。我们听懂了，听懂了没有能把它落实，不得受用啊！听懂之后能落实，真的受用啊！这个受用是弥陀本愿威神呢加持你，你接受了，你有感应呢、啊。如果我听懂了，我没做到，还是一重障碍。 啊，那我们就晓得信愿行，行是多么重要。行就是把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变成我们的思想境界，我们的思想境界就是正知正见啊，跟经典不一样，想法看法不一样，邪知邪见，转邪成正，要靠经教啊，经教是标准啊，没有标准怎么个转法啊？依什么来转啊？要依这个标准来转。啊，听经，怎样听才真正能听懂？古达德教导我，真诚心、恭敬心。啊，印光大师教人，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那换一句话说，没有沉浸心，你每一天听经听上一百年也不得利益啊？为什么呢？你儿戏嘛，没有认真嘛，你怎么会得利益啊？真诚心从哪里来？从孝顺父母来。现在人难，为什么呢？没有人教孝了，你从小没学过你父母没教你，没有做出那个孝的榜样给你看啊，也没有言教啊，你不懂孝道，不能怪你啊！就像本经佛所说的，先人无知啊，先人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乃至于高祖父母，疏忽了，没认真教你。啊，他们不是不对这个事情不认识，疏忽了。你今天犯一切过失，都应该原谅你。啊，不会再责怪你。佛菩萨怜悯心。啊，可是我们到了壮年了，老年了，才听到佛陀的教诲，才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非常难得了，不容易啊。啊，听了之后能悟入多好多少，那是我们的惭愧心，我们的忏悔心，从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因为你真正忏悔，真有惭愧， 把那个沉浸心呢补出来了。有那么一点，那你就真听懂一点，从这里慢慢培养，锲而不舍，把我们沉浸心找回来呀、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真心。佛所说的一切法，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只有用真心，你才能接受它。你用妄心，跟它不相应。他讲的再多，白讲了，一句也没听进去。真心对真心，这个法就传给你了。你真得到了。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直接传授给我的。你是十二分的真诚。你十二分真诚，阿弥陀佛就把这部经传授给你。他也有这样真诚心，阿弥陀佛把这个经就传给他了。那么这个现前不就有三尊阿弥陀佛了吗？这跟你讲真的，不是讲假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观音菩萨有三部经，我们以前讲过，三部经都印过。它不是独立的，它在大经里面。大家知道，普门品是法华经里头的一品，大势至观音还有。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七回向是观世音菩萨这第七回向章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华严经上所说的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依这个法门修，那修观音法门了。楞严经上讲的，菩萨怎么成就的？他用耳根，用闻性，闻声性。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这观音菩萨说，他怎么修成佛的？用这个法门，就修观音法门了，大慈大悲耶！见到众生苦难，立刻称出缘殊，这千手千眼。不要这个意思所以或业障道把它说白了，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华严经》上说的，起心动念是惑，分别执着是业。你只要有这三样东西， 你修学佛法就难了。啊，为什么？有这三样，你的心不诚不净。真诚恭敬没了啊！佛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无所畏惧。为什么？这些障碍他全没有了，他通通断掉了。啊，幕后第四个，摄尽苦道无所谓。佛语大众中，摄戒定慧等，住尽苦之正道而无为心，是名四正无为。啊，那是什么？前面是知道苦，什么方法把苦断掉？这就是净苦道啊！啊，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三学六度普贤菩萨十愿啊，三学是总纲领啊，一切佛法离不开三学。啊，所以你看《大藏经》，它的编辑方法经律论。啊，律是戒学，经是定学，论是慧学。啊，离不开三大纲领啊。我们要是把戒舍掉了，不持戒，这怎么行呢？不持戒，你怎么能得定？清净心是定，平等心是定。你不持戒，清净平等你就不能恢复。没有清净平等，你智慧就不开。啊，后面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清净平等觉就是。啊，平等清净觉现前的果报，就是经体上面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好。你看《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的智慧是大乘，德是无量寿，啊，相庄严，全在经体上啊。彭吉谦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没说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把华严停下来，啊，赶紧把这部经呢细讲一遍，啊，我们一起在此地分享，在这个艰难当中，用这部经，用这个方法。一心持名啊，经里面的文字呢，叫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我们就能解决灾难啊，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帮助社会，也帮助这个地球啊，化解灾难啊， 叫无量功德了。啊，我们要知道，要努力。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